天的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用 是否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愿失败。

的说陪有我，你就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，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 没有人发现，我好想找人陪恋人